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周五好读书，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日本知名畅销书作家三浦展先生的叫《极简主义者的崛起》这本书。在书里呢，作者说，大家强烈的感觉到时代的逆转，曾经认为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好了，曾经认为不好的东西现在又变得好了起来，新事物变陈旧了，旧事物又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好像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逆转现象。作者也提出来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应当是简单的、轻松的，还是充实的和富有的呢？今天节目我们的上半部分呢，要连线大力先生，同时也是一本秋涛鱼书探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极简主义者的崛起》。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大力老师您好。 哎，江龙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这本书里啊，看到作者三浦展呢，他谈到了四个阶段的消费，那您怎么来理解作者所说的四个阶段的消费？ 是是，因为呢之前三浦展先生他有过一本挺有名的书，就叫做第四消费时代。 嗯， 那么里面就是讲到日本从1945年一直到可能他以后预计的2034年会经历四个消费的阶段。那么我们简单的也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它的第一个阶段呢，其实讲的就是日本在二战前这个时代，我们当时叫做大正时代。那个时候呢，日本也是说从一个农业国慢慢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国家，一个现代的国家。然后呢有很多比较西式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到日本。但是呢大家也知道，那个时代日本整体的经济情况还是在发展中的这个过程，奢侈品比方说汽车啊、洋房啊这样的东西基本上属于听说过，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消费的。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个消费的时代在日本。那么然后再往下一个时代呢，就是1945年，也就是战争后一直到1974年，这个比较漫长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叫做日本的第二消费时代。当时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些产品开始生产，然后变得比较的便宜，电视机还有像汽车，那这样的产品呢就逐渐进入普通的日本家庭当中。香露不知道有个电影你看过没有，叫做三丁目的夕阳。 没看过 啊，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这个片子呢也是在日本就是受到非常受欢迎，他拍了三部曲。他讲的呢就是说差不多战后一直到这个70年代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的经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他 是通过很多普通的家庭啊，比较甚至经济条件不太好的这些家庭，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不断的发展，然后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就是里面有很多好像大家的 回忆吧，对日本人他对过去的回忆，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片子非常的温暖怀旧，有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在里面，所以就很受欢迎。那这个里面其实包含到比较多的就是日本第二消费时代的种种的情形啊，比如说有一个小街上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家庭，他们家呢是开了一个小工厂，比较有钱，那么就买了这个整个街道的第一台电视机，所以呢所有的这个邻居啊什么街坊啊都跑到涌到他家里去看电视，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形。 那这么一说，我们也有很多似曾相似的回忆啊。 对对对，没错。就比如说咱们这边当时我觉得就是电视机还非常少见哈，在80年代初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街道里面居委会会有一个电视机，然后后来有一家人家买了一个电视机以后，等于是变成了公用的一样，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涌到他们家去一起看电视， 一起看西游记， 这么一个，对对对对，西游记啊，还有日本的那个追捕啊，这个电影什么的，对，就这个样子。那么这是第二消费时代，那么到了再往下哈，我们说1975年，也就是那个石油危机以后，一直到2004年差不多这个阶段，那个三部长先生呢把它定义为说是第三消费时代。这个时候呢物质已经非常发达了，我们说那些电器也好，或者是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衣食住行也好，这个商品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商家要说服大家继续去买单这个事呢，就变得比较难。所以呢最后大家那个商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你的消费必须个性化，就是你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是不够的，那因为每个人看的频道是不一样，比方说爸爸要看棒球，儿子要看动画片，妈妈可能要看什么电视购物，那么这样最好呢就是每个房间有一台电视机，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最符合你个性的节目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思路。手表也是一样，那么你就是你不同的场合要戴不同款式的手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大家进行更多的一种消费，然后用更所谓的更个性化的消费，这是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不是也伴随着日本的这个经济泡沫达到顶峰？ 哎，没错，江鲁是这样的，就是日本泡沫经济，我们差不多是从70年代开始，它的经济的有高速的增长，那么一直是到了90年代，泡沫破裂，但是它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惯性嘛，差不多冲到了这个，2004年这样的一个时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泡沫经济的影响是挺大的，就是大家手里都有很多钱可以消费，然后呢希望自己变得最有个性，和别人不一样，这是当时普遍的一个消费心理。 接下来就是作者这本书里所谈到的一个新的时代，极简主义的崛起，也就是第四消费时代的来临。 没错，就是作者这本新书《极简主义者的崛起》呢，它的大背景就是讲最新的这个第四消费时代在这个背景上面展开的。那么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消费呢，一方面就是你通过去买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产品啊，有特别是一些比较贵的产品呢，会让你显得与众不同，对吧？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当你全身上下都穿着与众不同的东西，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孤立感，就是你身边的可能朋友，比如说他们没有用像你那么特别的产品的时候，就是会形成一种隔离，就慢慢的呢你的消费让你变得越来越孤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所以呢第四消费时代的人呢，他们就是说希望说我的消费是可以帮助我去连接更多的人，就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或者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更多的朋友，能享受更多的友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不会说盲目的去相信商家做的那些宣传，他们会从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去追寻自己的个性和以及和他人的连接。 在书里我们看到作者也介绍了很多人，很多人的消费方式，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啊，那这些呢综合来反映他认为的极简主义。那么有哪些给您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案例，您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吧。 好的好的。那个对，比如说哈，他比方说说到那个穿着，那么在日本呢，大家知道现在日本的最有钱的人是谁吗？ 应该是那个优衣库的老板吧。 啊，对对对，没错，这点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之前想说衣服嘛是一个小买卖是吧，我们想可能应该是什么汽车的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更大的制造业，但其实是优衣库的这个老板，他叫刘景镇。 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优衣库在日本也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就是不只是学生阶层或者年轻人阶层，那个比较富裕的阶层或者老年人阶层，他们也会去买优衣库。这就说明一点，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我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和我的个性没有直接的联系，以至于大家就是说可以很坦然的去买优衣库，然后在很多场合也会把它穿出来。这个是在过去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就是过去可能大家买优衣库就觉得好像有点这个牌子有点突出的，所以我穿优衣库也要穿在里边，就是外面的外套呢是名牌，里面可以穿 要露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你那个优衣库要保住，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就跟以前我们做个假领子一样。我是有衬衫的人。 是是是，原来我们那个经济比较穷困的时候会做一个，对吧，做一个假的领子，是挺像的。以至于日语里还有一个词叫做就是优衣库暴露，就是说你平时你没跟别人说你穿优衣库，但是有一天你被人发现了。但是这个是过去的笑谈了，就是说现在其实已经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穿一个比较实惠的品牌，只要我自己的我觉得舒服，然后我觉得这个产品物有所值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点。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也可以看到说街上的汽车哈，街上的汽车里他们有一种有很多开的一种汽车叫做一种方方正正的，它像个盒子一样，也不太大，有点像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天津大发这样的面包车哈，但是它品质会更好一些。这个车呢其实在日本也是既流行，它同时又是比较便宜的，比较实惠。那么这个是在路上跑得多，年轻人也会开这样的车。那相对来讲的话，比起我们国内它可能那边的这种豪华的这种 SUV 啊或者是跑车啊，反而这个比例会比我们这边要低一些。这个也是近年来在大家在日本街头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 大家不太追求奢华或者是品牌来彰显自己的个性了。 是的，就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啊。但是我在这边必须补充一点，就是说有人认为呢，就是极简主义的消费行为就是一个大家不愿意花钱了，变得比较抠门了。但是我看了那个三浦展先生的书以后呢，我觉得好像也并非如此。它其实背后的一个新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说消费这个事情变得比较我们说的去中心化了，就是没有一个标准说我们应该怎么消费，我们应该消费哪些东西是让自己好像更幸福，就这个东西开始变得比较的模糊。也就是说小张可以按照他定义的方式来消费，小李可以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来消费。就比如说过去我们会讲说一个标准的幸福家庭需要有三大神器，可能就是洗衣机啊，还有这个空调啊，还有电视机啊，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新的三大神器可能是汽车或者住房或者是海外旅行。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在日本就是开始它的主流的地位开始有些动摇。就是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说，那我生活当中的神器可能是我自己来寻找或者我自己来定义的，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有些传统的消费的地方可能他花钱少了，但不意味着说在一些新的或者是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那个消费可能反而是增加了。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对，我比如说我也是身边的一个观察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排球队，那个排球队呢是里面有不少日本的队员，业余的排球队。打球的时候大家的那个穿着啊，然后他的这个球鞋呀、啊其实都蛮普通的，其实有些都挺旧的，就是你看你就觉得说哎，他们显然不是装备党这些人。然后日常大家比方说一起出去聚餐啊消费其实也比较经济合理吧，就是没有一种太大的消费。但是呢他们每年可能会有一个海外比赛，就是说有一个联赛，就是你会可能要跑到别的国家去跟当地的排球队去打比赛。那这个其实消费是不低的，对吧，你去一次就是一次出国旅行的钱。但是呢就是还是有很多队员就是很踊跃的报名，他们想去参加，因为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平时我的消费可以节约一些，但是呢我到了当地去打比赛，我得到了锻炼，然后我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这个球队之间的大家的友谊也加深了，他认为呢这个消费是非常值得的。对，大概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启发吧。 现在也有一些流行语啊，叫做把钱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啊，或者说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是相同的道理。但是我想可能这也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啊，比如说因为年轻人可能挣的钱不如原来多了， 经济不如原来那么繁荣了，所以说大家可选的也有限，再加上呢就是大家更加追求独立啊，这种自我的意识的觉醒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不需要通过名牌啊或者是奢侈的消费来标榜自己的个性等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社会在变迁过程当中所演进的一个结果啊。其实在书里呢也写到了一些群体，作者呢三木展把它归结为叫做具有新意识的一代人。 嗯、 啊、那您认为啊是一代什么样的人呢？ 对对，我是说是不是一代新人哈？ 嗯， 那个对，按照三部长的讲法呢，他可能算起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80后，或者80后再往后，就80后、90后，以至于那个更新的这个00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三部长定义为是具有新意识的一代人。那么这些人的也比较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哈。一个呢就是像。像陆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呢，就比原来要辛苦很多。那勉强找到一个工作呢，你会发现就是还是挺痛苦的，可能又很忙，然后做的事情你可能这个价值你也不是很认同，以至于呢，他们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真的要工作那么辛苦，还是说我可以首先要找到我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呢去开始我的人生。那么相对来讲呢，也就是他的消费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来展开的，所以他不想过于盲目的去消费，而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走啊，这样的人会比较的多。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个家庭，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呢，通常是享受到了日本当时经济发展的这个红利，就是家里其实已经比较富裕了，比方说房子啊、车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奢侈品啊，可能都已经有不少。所以他们从小呢也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用过这些东西，那么反而呢就是他们当中有些人觉得说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已经司空见惯了，就是我不一定要说非要去把他们再追求一遍。 另外呢，我看到了作者多次谈到这个性别之间的特征的转移啊，或者是说互相靠近，就是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女汉子多起来了、然后这个男性呢可能更加多的去使用一些女性原来用的一些用品 啊。您指的是类似于像护肤品啊，包括甚至一些彩妆，是不是？ 这个其实在我们身边好像也有这样的例子啊。 啊，是啊是啊，就是对，我也想就是这个问题也确实比较有意思。香露，你是怎么看这一点的呢？就比方说我们国内，或者你在日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我认为就是大家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过更好生活的权利，有更呵护自己的这个意愿，皮肤啊、妆容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就是大家要寻求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状态。 是，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的社会对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包容度呢，其实是比过去要大一些了，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或者喜好去发展。那么比方说放到日本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复杂。我觉得女性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去的固有的观念就是说日本都是男性在外面工作，然后女性呢在家里做这个家庭主妇，对吧，就是带孩子啊什么的。但现在呢，这样的家庭结构呢比例也在日本在下降，也就是更多的女性会进入职场，然后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自己也不会辞职，而是说夫妇共同带这个孩子。这个跟整体经济不是那么景气也是有关系，就是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呢是不足以去 养活这么多人， 养活，对对对，就是这让整个家庭过比较好的生活。那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觉得女性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主，也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对，甚至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社会现在的这个低生育率和低的这个结婚率呢，也是跟这个经济上的一种变化是有关系的。对， 是 当女性变得比较自主比较独立的话，她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去成立一个家庭。 另外作者也谈到了某些女士在这个公共场合也不像原来那样哈，对于站姿啊，或者是对于坐姿有那么 高的标准了哈，就是相对比较随意啊，有的时候呢也驼着背等等哈、啊，他认为呢就是说女性的男性化越来越严重啊，包括打哈欠也不掩口了，这个可能在他们传统看来这是有点格格不入哈、啊，但是我想就是大家都这么累了，就没有必要再顾及这个表面上的事情了，可能也是和刚才您谈到女性更多的融入这个社会竞争啊有关系。 是是，因为总体我觉得三部展先生是一个，他是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的一个人，他对社会有着比较细致入微的这个观察，所以呢，他提到了很多的现象，不一定代表了他里面的价值判断，而是说现在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了，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和思考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让我们每个人过得更加的更加的自在，然后更加的幸福。 对，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啊，或者说亮点，就是他谈到了未来或者说已经在发生的这个城市公共服务的变化，还有就是商业设施的变化，在他所谈到的这种第四消费时代到来的情况下，这个可能会和原来有一些不同。 是的是的，其实我相信也不少朋友去日本旅行过哈，那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当然是非常的繁华，就比方说那些银座的那些大的百货商店啊什么的，但是还有也有不少地方那个城市，它原来的比方说有，就日本的很多城市它都会有一条商店街，那通常离那个车站不是很远，那么商店街里面就是它一条街上会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比方这个铺子是卖鱼的，那个铺子是卖衣服的，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但目前呢，这样的商店街很多都开始变得不景气，因为大家的消费可能都会去更大的这种 mall 里面去消费，或者说也会大家也会在网上，对，网上进行消费，那么这两相一夹击呢，就是导致原来传统的这些商店街就变得很不景气。那么所以山本展先生也提到过说，既然是在地段这么好的一个空间哈，一个公共空间，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商店街好好的运用起来，让它再复兴。他指的复兴呢，倒并不是说开更多更高级的商店进去，而是说让这个商店街成为人与人相遇的空间。比如说他就觉得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上班都非常累，他下了班就很晚了，到家就已经也没力气做饭了，可能就是在便利店买一些饭团啊什么简单吃一下。那么还有很多老人呢，他们就待在家里非常无聊，然后他们那个每天的时间都打发不了。那么所以他看到有一些日本的城市已经开始尝试，比方说他们会在商店街里面就辟出一个空间，这那边的老人可以在那边先准备一些菜啊饭啊，然后就是有点像一个新的公共食堂一样。那么年轻人比方说每个月交一笔费用，他晚上就可以到这个食堂里面就吃到热菜热饭，而且可以跟老年人聊聊天，老年人也很开心。他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就是利用起原来可能不怎么景气的公共空间，让它变成一个人和人相遇的一个地方，同时也会有新的商机在里面。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原来日本可能有那种一人食的一些餐厅是吧，就是你一个人在里面吃泡面，一个人在里面吃什么猪排， 对对对对。 现在呢他发现越来越多大叔是结伴出去吃饭了。 是是是是，我们说比方说什么一兰拉面啊，还有一些像那种小火锅啊什么，都是可以一个人吃的，这甚至会用帘子把你隔开，就是你可以进去以后你就在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吃哈。这个当然很方便，但确实也会比较孤独吧，我们可以想象哈。所以它就会出现了说更多的这种结伴而行的这种情况。那么结伴呢，我们原来想到的总是说啊，那就是男女朋友结伴一起出去。但是现在也变得更加丰富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比方说我们是有着共同爱好的，我们都是中年男性，但我们都很喜欢摄影，或者我们都很喜欢登山。那么这样的伙伴也完全可以在一起，大家一起出去，一边喝酒一边聊一聊登山的故事啊，交换一下这个摄影的器材的使用的心得啊。这个其实三部展看来也是一种新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补充，也是其实对提升大家的幸福度肯定是有帮助的。 其实中国和日本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看完这本书，您认为对于当下我们这种正在上班的职场人来说，有哪些启发和提示？ 是是，我觉得可能两方面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日本，它其实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中国呢，有很多社会发展的一些趋势啊，可以说也有跟它重合的地方。所以大家在选择就业的时候，或者大家在考虑自己的这个专业发展的时候呢，也不妨多参考借鉴一下， 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拼多多在中国现在这么的火，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赖在那个商业发展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要素？ 嗯， 那么就是从这个我这个等于是大家是从专业的角度去思考职业的发展，或者包括像新的经济的增长点可能在哪个方向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些有益的一些提示。另外呢，就是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退到我们的私人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职场呢，其实我们说职场上班的时候和休息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断的交替，对吧？我们上班，然后我们去消费，我们去休息，然后我们再回到工作的场所，然后再去努力的工作。那么三木展的这本书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业余生活的怎么样去消费，怎么样去追求幸福是有很多的启发的。那么我们在职场里面很辛苦的挣来的钱，通过怎么样的消费方式来获得最大的一种快乐和充实感，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只有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上班的这种辛劳是能换来很多快乐，然后让我们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幸福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多的这个干劲，然后去开始明天的工作吧。 好，不要做一个孤独的成功人士。 是的是的，就是幸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以及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感到幸福。 嗯，好，谢谢大力老师精彩的推荐。 不客气。嗯，好，谢谢大家。 好， 嗯， 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 好 好，谢谢，拜拜， 再见。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极简主义者的崛起》这本书的一些精彩片段。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我们每周五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一本适合职场人阅读的好书。周五好读书，稍后见。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极简主义的崛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三浦展，他呢是1958年出生，主要研究领域是消费和城市规划。他是日本的畅销书作家，曾经出版过《第四消费时代》。那今天呢，这本书呢，它是从消费的行为变化，以及观念的变化，还有家庭的变化，以及城市和社区的变化，多个维度来向读者介绍日本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老的又泛化出了新的这个光芒，那么新的呢又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书里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中和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对比，看看未来我们的社会发展趋势会不会和他们有某种共通之处。简单易足，拥有不太多的物品，在房间里只摆放喜欢的物品，而且尽可能的使用天然物品。有着这样生活方式的人正在增多，我把这些人命名为简单易足。最近好像也有极简主义者这一说法，所以极简主义者大概就是只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东西来生活的人吧。这种倾向好像越来越严重，去书店看一看就会发现，像我们已经不需要物品了，从断舍离到极简主义者，还有大家的无欲生活日记，以及什么少物品的畅快生活等等，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不过其中有一本叫和无印良品一起开始极简主义生活的书，结果呢还是让我们买东西，让人忍不住要吐槽。有的书上印着家无余物尽显贫寒的房间照片，还有的书上提议不要用电视机，用像护目镜一样的设备来看视频，但是这看上去应该是机器宅的生活吧，也就是极客的生活吧。简单一族极简主义者确实有这些情况，我就先吐槽这么多。东西很少却能感到富足才是真正的简单一族，这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之前东西的数量和尺寸都很足量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大不相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电视、收音机、立体声音响，或许连电脑都变得不再需要，也让无需多余物品的简单生活成为可能。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过， 便利店会让冰箱和微波炉无用武之地。但是我不会把在便利店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定义为简单一族。简单一族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使用天然食品，认真做饭，不使用合成洗涤剂，用天然成分的洗涤剂打扫卫生，洗东西，吸取传统生活中的优点，不开空调，洒水降温，不追捧新产品，使用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并对这些东西心怀感念，常年坚持使用。总之，他们不是单纯的扔掉没用的东西而过着无趣生活的人。每天穿同款衣服的时代，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三宅一生设计的黑色高领毛衣和破旧的牛仔裤。有观点认为，服装是个人特征的体现，乔布斯的特征标签有很多，黑色高领毛衣就是他的服装标签。他是一个技术宅，但据说他本人只不过是想把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而已。在日本，知名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顾问也是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很多人左右脚上的袜子也都是完全一样的，一律黑色。经营者和经营顾问每天都要做出很多重要的决策，所以不想浪费时间去决定每天穿什么衣服，更何况袜子。那么经营者每天真的要做那么多重大决策吗？据说比尔盖茨每天会收到3000封邮件，假如对每一封邮件都要做出相应决策，这真的很辛苦啊。袜子、领带、衬衫以及如何搭配什么的，是没有时间去考虑吧。确实，像没有任何图案的黑色袜子，就算闭着眼睛也能穿上。衣服也是一样，如果决定好了就穿白衬衫、牛仔裤和藏青色夹克，那么就没有什么考虑的必要了。这么说来，经营顾问大前研一基本上也是总穿着立领的衬衫。反过来说，每天穿着不同颜色的衬衫、夹克、袜子，打着不同颜色领带的人，可能是完全不用做什么决策，很是清闲的人吧。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还是因为喜欢时尚才这样的吧。基于此，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起每天穿的衣服换了又换的人来说，每天穿同样衣服的人更精致、更酷、更有超凡的魅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买东西的人反而常常显得更精致、更酷的时代。虽然消费不景气的最大原因是收入减少，但是高收入的人不去轻易的买东西，也是导致消费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编剧兼随笔作家向田邦子已经去世36年了，然而现在还在大量出版关于他的书。他展现出来的职场女性的知性、坚强和精于打扮的特点，大概是其人气旺盛的原因吧。据说他从45岁以后也开始只穿同样的普通衣服了。例如，他发现一件棉毛衫，虽然样式随意，但是穿起来方便，拍成照片后倒也魅力非凡，于是他就一口气买下了店里所有不同颜色的同款棉毛衫。他无疑是每天穿同样衣服却显得精致的先驱。还有一家最具人气的设计公司的负责人佐藤大，据说也大多是每天穿着同样的白色衬衫。他一开始是为了理解客户的品牌而尝试试穿着看的，穿着穿着就喜欢上了，于是就买了20件同样的衬衫。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买了4双同样的鞋子。物品的种类很少，但是数量一直在增加。佐藤说，这并不是一种讲究，也不是一种收藏癖好，而是这么做能让自己安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和每天穿着深灰色西装去公司的人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书是由日本作家三浦展所写的《极简主义者的崛起》。我们来看看日本正在发生哪些和消费有关的变化。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其中的另外一篇和穿衣打扮有关的文章，叫做《从 Polo 衫到破衣烂衫》。 说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呢，都很喜欢品牌，很多人都穿拉夫劳伦的 polo 衫。除此之外，很多绣着 logo 的 polo 衫和网球服也很受欢迎。相比之下，再去看看如今的年轻人，都不穿绣着品牌的衣服了。像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运动品牌，或者像 North Face 这样的户外运动品牌，虽然还有人气，但是在休闲服装中好像不再流行绣着品牌的衣服了。当然，即使现在去新宿的伊势丹看一看，还是有带着小狐狸标志的一些品牌，但是他们的价格很贵，也并不像曾经的拉夫劳伦那样谁都穿了。说起人气品牌，最初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不同，开始受到欢迎，渐渐的很多人也开始这么穿，之后大家穿着穿着就放下心来，趋于同调并感到满足。相比于这种相同格调的品牌服装，这二十年来开始流行穿旧衣服。我曾经说过，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穿旧衣服，但是大企业的人都不以为然，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是极少数年轻人的行为，喜欢旧衣服只是一时的流行罢了。大企业的人大多追求同调性，喜欢名牌，大企业本身就是名牌，当然会这么想，所以也深信世人都喜欢名牌，并且现在还是会有人去买拉夫劳伦那个绣着大马标志的 polo 衫。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如果带着这么一个大标志外出，就说明喜欢这个品牌，那么索性把这个马的标志纹到身上好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但是这二十年来，人们越是关心时尚，就越追求穿旧衣服。虽然乍一看有点破旧，但是旧衣服更特别，但就其独一性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满足了人们追求差异性的愿望。这是一个追求从 polo 衫到破衣烂衫的时代。 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别在风中徘徊，呜呼，天冷就回来。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瞎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歌 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点点头，滋味就是爱。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八帮团，我是香露。我们希望通过每周五的好书分享的内容，给更多的职场朋友带来精神的愉悦，思维的启发，让大家能和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更加的合拍，步调一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日本作家三浦展先生的《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书里的内容，看看发生在日本的这些社会变化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否有可比性。中年男性的居家化，中年男性增加了对床上用品、沙发等物品的消费，这是为什么呢？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单身生活的人士，他们没有老婆，工作累的一天回到家里，连个给揉揉肩、贴个膏药、铺个被褥之类的人都没有。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女性照顾的男性，所以男性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于是就需要睡觉时有消除疲惫功能的被褥、促进睡眠的枕头。他们认为休息日外出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就想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听听音乐，这就促进了中年男性的居家化。当然，单身女性同样有照顾好自己的需求，不过女性在这方面的消费并没有怎么增加。我想，也许是因为女性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消费，所以近几年来的数据就没有什么增加。另外，如今也不是结婚后妻子就要单方面照顾丈夫的时代了，妻子也在工作，也很累，照顾不上丈夫，这样的夫妻关系很多吧。或者是妻子大多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丈夫反过来照顾妻子的情况也在增加。总之，夫妻间也多是单独一个人待着，在这种前提下，基本上都是自己照顾自己，这正是我呼吁生活关怀市场的原因所在。日本呢，也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那么在书里呢，作者提出了一个思路，即使有很多老年人，但是让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压力山大。我们来看看作者的观点啊，叫做三个老年人扶持一个年轻人。现在的日本能入职的适龄人口在减少，老年人在增加，所以社会结构是十个在职人员对四个以上的老年人。根据推测，到2060年老年人将会达到将近八个，这对于在职人员来说负担真是太大了。所以现在的政府等部门都在密谋把老年人界定在75岁以上，并且由于几乎没有15岁就开始工作的人，他们还想把在职工作年龄改成20岁到70岁。 这样一来，现在就变成十个在职人员对两个左右的老年人了。即使到了2060年，也不过是十个在职人员对四个以上的老年人，就和现在一样。如果65岁到74岁想工作的人有所增长，那么到了2060年，社会就是十个在职人员扶持四个老年人。现在啊，20多岁年轻人的数量是1200万，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400万。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大约是1:3。在福利事业等方面，主要是年轻人扶持老年人，所以相当于一个人养活三个人，真是辛苦。但是如果把增加的老年人看成资源，而把减少的年轻人看成是稀有金属的话，在社会中反而变成了三个老年人扶持一个年轻人。老年人也不想被人说成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会说，有些工作正是因为是老年人才做得来啊，三个老年人集中起来应该能够扶持一个年轻人吧。比如老年人会帮着年轻人照看孩子，给他们讲故事，或者给双职工家庭一个人生活且伙食不好的年轻人做物美价廉的家常便饭，把工作期间建立的人脉获得的知识技术传授给年轻的企业家，独居老人把自家闲置的房间免费租给年轻人等等。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钱，又很难成为正式员工，即使成为了正式员工，工资也不怎么高，所以他们很难结婚，也生不了小孩。要想斩除这一恶性循环，就需要这样一种机制，三个老年人集中起来，一点点去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扶持年轻人。我觉得作者的这种观点不妨也可以在我们这里啊做一些实验啊。三个老年人不是说自己的岳父岳母自己的爸爸妈妈加起来，而是我们整个社区的老年人，我们工作场所附近的老年人，是不是也可以联合起来呢？不仅解决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陪伴的问题，同时呢也为社会贡献了更多的价值。此外呢，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共享城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可能未来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一起租房啊，就像现在的这种廉租公寓啊，或者是合租公寓一样啊，不仅能够增加生活的便利性，同时呢也有更安全的生活环境。此外呢，他说还有一种概念，就是大家可以拿出自己可以认为共享的东西给别人用，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街区，它命名为共享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描绘一下书里所展现的共享城。一些人在星期天开放自家美丽的庭院，一些人开放已故祖父的书斋，供人在那里安静的读书，还有一些人开放已故祖母的茶室，供人做茶道和花道。如果在街上随处可见这种部分式的分享，想必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吧。好了，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极简主义者的崛起》，到这里节目也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我要为你唱起这首心里的歌，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苍鹭，苍茫的苍，鹭呢就是上面是一个马路的鹭，下面是一个鸟字。我们是一种比较大的水鸟，我们的俗名可不少，什么长伯劳等、青庄等等。